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42集，立场不坚定的耗子。展昭和林业火跑出拐角一看，就见远处的善府火光冲天，这时就见欧阳少征在问几个目击者，展昭跑了过去。 火怎么着起来的？ 欧阳此时一脸困惑，将展昭拉到一旁。 我问了好几个路人，都说看见了是有人放火，而且放火的人还跑了。 他们看见谁放火了？ 他们说一个长满了羽毛的人。 什么？ 好几个人都这么说。 你的意思是邪雨？ 听描述像啊。 怎么回事？ 而此时客栈里，天尊不解地瞧着将自己拽进来锁门的白玉堂。白玉堂关门关窗，拉着天尊到一旁，严肃脸看他。天尊扑哧一声乐了。 你干嘛呀？你准备欺师灭祖啊？ 白玉堂无力，拿出了从善丘那里得来的那本书卷和那张鹿皮。天尊翻开书卷看了看，随后赶紧藏起来，左右看，开窗开门，贼溜溜检查了一遍，确定没人之后跑回来。天尊拿着那本书往白玉堂手里一塞， 烧掉他，然后指挥喂狗，毁尸灭迹。 你俩难道真是？ 不准说出来。 话没说完，天尊一把扑过来，双手捂住白玉堂的嘴。白玉堂好不容易把天尊的手掰开，他差点被闷死。 那现在怎么办啊？ 毁尸灭迹。 果然问他真不是什么好主意。 那关于阴侯的命数呢？ 什么命数啊？ 白玉堂将善丘说的阴侯命数还有后半段说了一下，天尊一撇嘴。 胡扯，哪有啊？ 你确定啊？你也知道你记性不是太好啊。 白玉堂似乎不是很信任天尊。天尊眯起眼睛，伸手一把拽住白玉堂。 你臭小子。 等展昭匆匆回到客栈，推开门就见天尊正掐白玉堂脖子呢。展昭眨了眨眼，关上门之后跑过去，默默将白玉堂抢回来，拉到自己身边，心疼地帮他揉脖子。天尊眯着眼睛瞧着他俩，这时就见房门被推开，又进来了一个人。 你们在干嘛？ 众人一转眼，就看到跟进来的是阴侯，还抱着小四子。原来阴侯不太放心，想出来找展昭和白玉堂，小四子也要一起来。两人刚到附近，正好看到展昭鬼鬼祟祟跑进客栈，于是好奇地跟上来了。 没。 三人异口同声，阴侯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，看着不是没的样子呀，鬼鬼祟祟的。阴侯看到天尊手上拿着本书，就问： 那是什么？ 没有，没有任何秘密。 天尊一惊，赶忙藏到身后。展昭和白玉堂无奈扶额，阴侯抱着小四子靠在门边，看着三人。 你们当我是小四子那么骗？ 骗人骗得好明显哦。 阴侯和小四子将密谋准备毁尸灭迹的三人堵在了客栈房间里。阴侯把小四子放到地上，小四子跑过去抱住天尊的膝盖。 尊尊，你藏了什么？ 没。 给我看吧。 小四子围着天尊团团转，白玉堂和展昭紧着对天尊使眼色，那意思快跳窗啊。天尊抽了个空，一闪身，小四子本来都看到天尊手里好像拿着本书，还拿着个什么皮子，然后眼前一闪。只是就在众人以为天尊成功逃脱了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了窗外。 你们在这里啊？ 与此同时，众人就听到砰一声，再看乌沙大师蹲在窗台上揉肚子，天尊撞在他肚皮上被弹了回来，摔在地上揉肩膀。白玉堂一惊， 赶紧去扶天尊，展昭也跟过去，心说这100多岁了可别摔坏了。天尊揉着肩膀瞪五杀：“ 哎，你死胖子，你撞人家还说人家胖。” 天尊坐起来了，低头一看，手里的书和鹿皮都不见了。众人一起回头，就见刚才天尊被撞飞出去之后，书和鹿皮都掉了，正好掉到了小四子脚边。小四子捡起来跑回去递给殷侯了，展昭和白玉堂倒抽了一口凉气。 小四子竟然归顺了那老鬼。 殷侯有些不解地拿起那本书看了看，又看了看那块鹿皮，随后无语地看众人。展昭和白玉堂站了起来，无沙大师从窗户里挤了进来，到了刚刚站起身的天尊旁边。 什么东西啊？ 天尊瞄了无沙一眼，顺便瞪他那个迷了肚子。就在众人挺尴尬的时候，窗户外边又蹦上来了一个人，是折影。 善家的火扑灭了，不过都烧得差不多了。 那善府里的人呢？ 找到两具尸体，一个是那个管家，另一个一直抚认了一下，说就是善意人，公孙先生正在验尸，两人的尸体还没有烧焦，身上有明显的外伤。 被人杀了？ 嗯。 众人听后都皱眉，这是杀人灭口。而展昭则是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善秋父子竟然就这么死了，莫非是因为他们泄露了秘密所以被杀？那岂不是线索又断了？折影走了之后，展昭和白玉堂就也想去善府看看，却听到啪一声，众人回头，就见殷侯将那本书和那张鹿皮放在了桌上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站在一旁不说话了。殷侯找了张凳子坐下，对两人勾了勾手指：“ 过来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走到了殷侯身边，殷侯指了指凳子，两人对视了一眼。展昭指了指外边，那意思是想溜走查案。殷侯抬头看了两人一眼，展昭乖乖坐下了，顺便拽了白玉堂一起。白玉堂有些好笑，陪着展昭一起坐了。殷侯拍了拍桌上两样东西：“ 怎么回事？”“ 捡的。” 后边小四子回头瞄了天尊一眼，天尊摇头，展昭也不会骗人呢。无沙大和尚盘腿坐下，端着壶茶准备看热闹，同时纳闷一件事：“ 哎，我家徒弟上哪儿去了？最近总是跟邹良在一块，都不着家了。” 殷侯看了看展昭，展昭望天，殷侯又看白玉堂，白玉堂跟殷侯对视，感觉展昭的手在下边拽他的袖子，于是开口：“ 捡的。” 小四子搬了个小板凳来，放在天尊旁边，跟他排排坐，顺便从小荷包里抓出一把花生来，分给了天尊和无沙一点。两大一小边吃花生边看热闹，众人都好奇，展昭和白玉堂看来是铁了心不肯说了。于是殷侯有什么办法让两人开口呢？殷侯倒了杯茶 说：“ 耗子金蜘蛛。” 展昭对白玉堂使眼色，白玉堂哭笑不得。不过展昭既然不肯说，那他当然是站在展昭这边，只是五爷刚刚坚定了立场，就见殷侯看着他：“ 用昭儿小时候的画像跟你换。”“ 善秋和善意人的，他俩先祖是英王部将，想要重现当日荣光，本子是他们祖上写的，鹿皮是血雨藏黄金骷髅的地图。” 白玉堂连挣扎都没挣扎，直接投降。展昭无奈扶额，小四子腮帮子一股一股地嚼着花生：“ 白白立场不坚定的。” 天尊和无沙也摇头。展昭斜着眼睛看着白玉堂：“ 耗子叛徒。”“ 买卖合算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 殷侯听完之后摇了摇头：“ 那他俩利用青龙干嘛？” 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见反正也瞒不住了，就如实说了。 殷侯听完之后似乎有些不解。 有求？不可能，有求没有后人。 那东营小子恩将仇报还是心怀不轨？ 当年早知道就不救他了。 殷侯将那张鹿皮放到展昭眼前。 假的。 什么？ 确定？ 我娘的笔迹。 殷侯指了指鹿皮，众人惊讶。天尊和吴沙凑上来观摩伯母的笔迹，被殷侯踹开了。展昭拿着那张图皱眉。 那善丘和善夜人说看到过黄金骷髅啊， 难道父子俩骗人啊？ 殷侯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接过那张鹿皮。 他们并没有骗人，的确是可以看到，但看到的未必是真的。 什么意思啊？ 红鹰谷金骷髅。原来如此。 众人面面相觑。殷侯拿着那本书轻轻一晃，书和鹿皮瞬间燃烧殆尽，变成了一堆纸灰。展昭张大了嘴看着桌上的那一堆灰烬。白玉堂也皱眉，就算都是假的，但那本书上记录的是殷侯父亲的事迹，鹿皮更是他娘的字迹，为何都毁了呢？留下做个纪念也好啊。展昭也觉得有些可惜。可再看殷侯，展昭微微有些惊讶，白玉堂也注意到了殷侯神情的变化，就见殷侯皱着眉头，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着桌上的一个茶杯，神情专注严肃，完全不一样的气场。 殷殷的神情和九九想心思的时候有些像哦，好像在讨论什么家国大事一样，好帅气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